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10点，西藏，天空很近，鸟儿和灵魂都很自由。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10点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嘉宾呢是老朋友了，其实他在我们节目开始直播的这样的一种样态之后呢是第二次来，但是呢在私底下不管是跟我们的出品人大圆儿还是跟我啊，我们都有过很多的接触，所以呢在把他请来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们也是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相信他可以见招拆招啊。就是首先呢他要面对的第一个招就是上来问他的年龄。哎，小德同学，来看着我的眼神，摸着你的良心回答我，你今年多大了？ 我昨天晚上就在问，今天的这个主题是告诉我编导说，马姐姐有一个主题特别适合你，前几天找我，我说什么主题呀？之后说，来讲一讲35岁女性的危机。我说找我干嘛？我才25，不去。我说我才25。 后来是什么让你心动了？难道只是稿费上加了10块钱吗？ 不是，是编导说，马姐姐这样吧，我们把题目改了吧。所以今天的题目大家并没有看到35岁女性职场危机。 其实我们今天呢，多多少少一定会聊到这个玛雅不愿意面对的这个年龄坎。 哎，我特愿意面对。 其实我们今天说的就是年龄的问题啊，因为在前两天，不管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环境里，还是说之前，所有在职场当中的人，多多少少都会谈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好的就是。我们的导播老师提醒我的这个发型啊有点问题哈，现在可以了吗？我们的导播老师 可爱范儿的， 好，谢谢。我们其实一直在说一个就是职场当中的一个话题，就是职场当中年龄的问题，而且呢大家会发现一提到年龄说的更多的是女性的年龄，好像只有我们在变老一样，好像跟男性没什么关系一样，所以我们就不服啊，因为我们整个职场有高招的团队清一色的全都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英雄，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职场当中年龄的问题，我们更多的是想要聊一下女性会不会她在职场当中因为年龄的限制会这个限制她的这个个人的晋升的空间，或者说是无限的可能。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也是网络直播女王德格玛雅 啊，对，我是你们可爱的没有年龄差的玛雅姐姐。青春万岁哈。 所以我问一下玛雅，平常聊天你会介意别人问你的年龄吗？ 不会。 真不会吗？ 真的不会。 那你倒是回答我这个，就是咱们不说其他的，就是我们今天以35岁为一个探讨的关键词，到了吗？ 可是我看起来只有25岁啊。 行了，大家都懂了。 对啊， 就看起来这是关键词、啊、 对， 这仨字儿看起来是关键词，就像我看起来像45的一样。 没有关系，你的心理年龄只有15岁。 对，其实呢我们说的就是一个35岁的一个职场危机。我们之前想把它说成是一个女性的年龄危机，但是现在我们把它想宽泛一下，因为你会发现它不单是一个女性的问题，就是在现在高速发达的一个市场竞争环境之下，尤其是互联网为主的一个市场环境，好像35岁的男性也不是很吃香了。他不是在原来我们概念意义上的这个传统行业， 好像你有这个真才实学啊，你能这个踏实肯干勤奋努力就可以。他现在需要更多的是一种创新的思维，所以他会拿35做一个年龄坎儿。 对， 玛雅你认同吗？ 是这样的，刚才呢是跟大家一直开玩笑，其实我一点都不避讳跟任何人讲我多大岁数，正好还有6个多月我就真的35岁了。之后因为我要面临的不只是电视机前的观众，因为平时我在上电视节目的时候，不管我多大，之后其实我的节目大家知道，我有主持《法治天下》《加油吧考生》一系列的中国教育电视台的节目，因为那个节目需要我是成熟的，需要我看起来是严肃的，因为你毕竟代表的是中国的法律，之后呢你代表的是一个中国法律主持人的形象，所以呢给人的感觉可能在电视上我呈现出来的至少有40岁。之后有一天有一个这个因为电视你不管看起来我有多大，他们是没有办法评论的，所以我经常说你要是看我不顺眼你是把电视关了，不行再砸了是吧，你大不了就换台嘛，就是没有出口。但是呢你在这个自媒体平台上就不是了，就很多人是有出口的，他直接就会开诚布公的问你多大了，之后或者有人就会说你看起来是挺年轻的，但是你至少有35岁了吧？我真的有被别人这样说过，我想的好厉害，他怎么能看得出来我35岁？其实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人不管你保养的有多好，你会跟别人讲说，哎，我的心态特别的好，我只有15岁，之后我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心态的一个人。但其实你的状态，你身体的细胞，我昨天在节目当中我就有跟我的粉丝讲，跟我的观众讲，我说你可能是觉得自己很年轻，但是你的细胞是不会说谎的，你明显觉得你的体力不行了，你会觉得昨天晚上晚睡，今天早上你是起不来的，或者说你熬了一个夜之后，你今天的皮肤状态是松懈的。我经常跟我的这个观众说，我说如果昨天晚上我没有睡觉，你在电视上看到我的是两个脸是耷拉下来的，如果我睡得很好，脸是上去的，就是他已经不由得你任性了。你说你去跟这个90后去拼，说我一晚或者两晚熬夜之后用生命去工作，那你的皮肤真的是受不了，你整个身体状态都受不了。就像以前我是一个购物狂哈，咱们的制作人大圆都知道，我逛街我可以就是在韩国的时候，他白天可以逛商场，晚上可以逛那个东大门批发市场，就是从早到晚逛这个24小时，身体是没有问题的。可是现在我基本上在商场逛2个小时都不到，我就要找一咖啡厅坐下来补充这个体力之后再继续逛。你说你想说我真的是25岁的这个年龄和状态，你的身体细胞已经告诉你已经不是了。 对，其实我特别理解这个玛雅刚才说的，尤其是电视工作者， 电视人， 他有的时候电视主持人要面临的是更多的声音，更多的非议，甚至是更多的挑剔，就是他不像我们广播，就是原来我刚开始在做我们这档节目，因为我们是要通过一直播和活力982的公众微信啊，大家都可以看到正在直播。我们的职场有高招，就是你要从幕后走到台前，那个适应的过程呢是需要你自己做一个心理的调试，就是我在心理上是可以调整的，但是要做电视人，他是在年龄上是经常是要跟自己的年龄在博弈的。 是， 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你睡一晚上睡不好的话，可能第二天呈现的状态都不一样。 对， 那我们每一个人所从事的这个行业属性不一样，所以他对这个年龄的要求，或者说每一个人对年龄的要求它都是不一样的。 是， 你刚才说这个电视节目，我突然想到，就是我们最开始在国内娱乐节目兴起的时候，我个人是特别摒弃一种就是所谓的主持人配置的，就是要年轻的有活力的来做娱乐节目，殊不知其实在国外，尤其是这个媒体特别盛行的发达的一些国家，他们的娱乐节目恰巧都是那些年龄比较长阅历比较深的这样的一些主持人，因为只有他们可以把控真正的度，什么样的度是可以放开的尺度，什么样的度是应该收的，什么样的玩笑可以开，什么样的玩笑雅俗共赏。所以他其实是对这个年龄在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国家或者文化背景之下，它都是有不一样要求的。 对，如果大家经常去这个韩国和日本，你就会发现在那里开出租车的司机，尤其是大巴司机，都是70岁以上的这个老人在开，因为他们觉得老人第一个呢叫比较少，第二呢他的敬业程度可能是比较高，安全性比较高，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大家刚才说到了35岁的这个职场危机，如果我作为一个老板，其实我作为一个管理者，不管是我们的职业是什么，可能我的主持人这个职业就像咱们俩 个，可能会对我们的脸要求就是比较较真。 哎，没有没有没有，那是你、 啊、好吧， 我从来对这个没有要求，因为知道要求也没用。 所以你要对你的思想有要求。就是刚才你说了，在国外很多娱乐节目的主持人他的这种把控能力、嗯、确实是我们的这个可能在把控能力上已经变成了我们这个家常便饭了，但是有的时候就会较真看电视说、嗯、哎，这个脸这块有个皱纹，这个脸这块已经有泪沟了，这个地方有鼻沟了，你就会自己跟自己较劲。 哎，你们对这个脸上的这些痕迹 我会啊 都有具体的说法吗？ 我 就只知道什么法令纹呐、川字眉啊，什么还有泪，就是 泪 痕泪 啊， 就是你经常流眼泪吗？ 就是不是啊？你上镜的时候，你如果睡不好，你发现你的黑眼圈下面就会有一个凹陷 啊。 就是看在看一直播的朋友可以看哈，就是这个地方两边、嗯，你如果睡不好，你会发现这两边会有凹陷，尤其在电视上，它会放大比例的呈现给你这两个。但是这个法令纹呢，是很多人都 有的。请我们的导播老师啊，切一下画面。 哎嗯、我一定要切我的脸大脸吧、嗯，就是这个地方法令纹，如果你睡不好，它就会特别的深，所以女性开始衰老，嗯、基本上。是从法令纹开始的、 嗯、 你会发现他的法令纹特别深的时候可能就是他的年龄会比较大，但是当然有些人可能不注重保养，他的这两个法令纹也特别的大、 嗯、 那其实这还不是衰老的开始，你当你发现有泪沟的时候是很可怕的、 嗯、 就是你在电视上和镜头当中你会呈现出来一笑这块有两个泪沟、 嗯、 这两个泪沟其实是把人看起来特别憔悴的、 嗯、 很多时候我睡不好的话，我的导播不是导播老师就是我的这个审片老师就会跟我的编导说、嗯、哎，马雅老师这两天情绪不好吗、 嗯、 我们编导说没有啊，看起来挺好，那为什么电视上看起来他好像特别生气、 嗯、 其实没有，就是因为可能我没有睡好，晚上熬了夜之后这个眼睛下面这个泪沟就出现了，出现了之后从电视上呈现出来的感觉你这个人整个人都是特别，用九零后现在比较流行的话就是特别丧、嗯、特别丧的那种感觉。哎呀，又聊跑题了，就是一定要聊跑题，拉回来拉回来。 我特别愿意玛雅来，就是玛雅来我们的节目我是最省事儿的。尤其是聊这样的一个女性话题，我觉得她是可能更有很多话想说。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一点呢，就是我这样吧，我跟我们的编导提前预约一下啊，就是我们的小鱼啊，跟这马雅老师预约，我们下面专门做一期这个关于养颜、美容甚至睡眠的节目。 我养生不好， 都可以来。 养的不好，养的不好。 就是我问一下马雅，就是最早你进入这个行业，你本身就是学这个播音主持是吗？嗯、 对，我本科是学播音主持，研究生是学新闻。 啊、嗯，就是你最早进入这个行业之前， 嗯、 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会到35岁。 刚才你一直问我的问题，我感觉我都是这个没有正确的回答，就是正面的回答你的问题，都聊跑题了。之后 你诚心的， 观众一定听众一定会说马姐姐你在聊什么？但我相信我聊的东西一定是大家特别爱听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正处于这种35岁的一个坎儿、 嗯， 很多女性都在很迷茫、嗯，因为她们面临着这个真的是到了一种什么感觉？对于我来讲，我就觉得是上有老下有小， 嗯， 真的是到了这种感觉， 就是。你精力上不允许了， 对，也不是精力上，就是无论是精力上物质上，就是很多东西都在跟你说你还要继续努力、 嗯、 不然的话你怎么给你的父母好的生活，怎么给你孩子好的教育。 哎，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在经济上物质上你没有这样的压力， 可是你要奋斗啊，如果你少上一档节目你等于你的节目费就很少，比如说今天早上我要不早起是不是这档节目费就没有了， 他原来好像也没有吧，有过吗？ 你别让我这么没有面子好吗？我也是有出场费的， 我都没有。 好，打平。之后话说回来，就是前段时间大家都有看一个韩剧叫《迷雾》，当我看到这个《迷雾》的第一集的时候，也是我今天来的时候特别想跟大家说的。第一集的时候，那个高慧兰就是在面临着自己的一种危机，因为她也三十五岁左右在当中的这个角色。 嗯， 之后她说了一句话，就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当时我一下就扎心了。 嗯， 他说日子过得如此艰难。 嗯， 就是当时他妈妈病重了，医生告诉他就是马上要死亡了，让他去医院。可是呢，机场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采访对象。 嗯， 那他是去这个，如果他不去机场找这个采访对象，如果他采访不到这个人，他的这个位置就会被新人给挤，就是给排挤 了， 取代了。 嗯， 但是他的妈妈病重了，最后一面他要不要见？ 嗯，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趴在桌子上，就是说，哎呀，生活如此艰难， 嗯， 真的是有这种感觉，就真的是到了你要平衡家里和工作的时候怎么办？ 就很多35岁的女性，我觉得听广播的人，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吧，你有的时候可能在上班的时候突然间接到一个电话，就是父母生病了，你要去医院， 孩子 在幼儿园出现什么事情，可能也不是生病，跟人打架了，或者要开家长会，这些时候你就要去请假。可是现在的老板觉得我是按天给你钱的，你应该给我做多少产出，这都是这样，我给你这么多钱，你就大家都希望能物超所值嘛，哈，你应该做更多的工作给我。可是你父母病了，这假期肯定不是一天能解决的，你需要陪床，需要照顾，可能就小则3-4天，大则可能就要一个月。那孩子如果说不是生病的话，就一个感冒，我觉得打针也要3天。而且现在医院又要排队，所以各种各样的事情真的让人焦头烂额。所以当时我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他说的一句话，我觉得这是我人生的写照。虽然我看起来真的是很轻松，觉得35岁，大家就像你刚才说的，哎，看起来白安你没有压力啊，你应该怎么样、好像是物质生活也很好，工作也很好，好多人说白安姐想活成你那样的样子，好多人在我的抖音里给我留言说想成为我那样的样子，看起来生活做着自己想做的工作，之后呢干着自己想做的事情，可是这一切都是你要更多的比别人付出。你想，如果我是一个没有家庭的人，没有孩子的人，我是不是可以工作完之后回家就可以躺着了？对吧，我的父母也很年轻，不需要我照顾，可是到了我这个年龄，孩子只有2岁不到3岁，他需要我的陪伴。那我昨天就有跟大家讲，我的工作时间是周一到周五，因为周六周日我要全部的交给孩子，如果周六周日有活动的话，我还要去参加活动，把孩子放在我的婆婆家，或者把他放在朋友家，或者有的时候我就直接带着孩子去了，甚至有的时候我录制节目就把孩子带到演播厅，之后给他一把饼干，之后或者一个玩具，我说宝宝你乖，妈妈去录节目，之后让我的助理去看着孩子。其实我还好，至少我有很多人帮我，我有助理啊，我有保姆啊，可是其他人并不能都像我这个样子，那怎么办？可能有的时候看到我的同事，他就把孩子直接带到办公室去了，其实那个孩子很吵，但是我们所有人都不敢说话，而且我们还会给宝宝吃的，带着宝宝玩，因为我们明白他也不想把他带到办公室，真的是没有办法。 理解。 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妈妈，我们能理解他把孩子带到办公室，也许带一天我们觉得很好，第二天也很好，可第3、第4天的时候我们不说话，可能领导就觉得有点不适了。你为什么天天带着孩子来上班？可是作为一个妈妈，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孩子幼儿园放假，或者幼儿园有什么问题了，孩子真的没有地方放，父母都在外地，这个时候就我们多一份理解和包容。我也希望就是我们的领导，就是当你看到这个作为一个我们这种中年的油腻的阿姨，希望你们真的给一份理解，没有那么的容易。如果让你看一天孩子，你会崩溃的。 妈呀，你确定你的那些年轻的同事会听咱的节目吗？你这么语重心长的跟他们在告白。 他们听与不听我觉得都不重要， 我都在那里是吧？ 对，我都在那里， 我和我儿子都在那里， 对，不来不去，不增不减，不悲不喜。 所以我特别关心你刚才说的，就是迷雾里面那个女主角，她最后她的选择是什么？ 最后她的选择，其实她遇到了人生当中的很多坎儿，因为她那个35岁这个过程当中，她面临的是她当了7年的主持人，这个7年的主持人呢，她一直在她的这个新闻主播台上，可是总要换新人的呀，因为很多观众觉得看腻了，他是就很多人去排挤他，因为觉得你已经在这个位置上做这么长时间了，你应该给大家让位了，你应该去做别的事情，你总要离开的，这是他工作上受到的排挤，所以他要更加的创新，之后呢能带来新鲜的资讯，新鲜的新闻，让观众去接受，让领导去认可。 那就是他那一刻的选择，他的妈妈，病床上的妈妈 去工作了， 他去工作 了，还是选择了， 还是选择了工作，因为他不能丢掉这个工作，丢掉这个工作其实等于他丢掉了一切，就是他的妈妈的事实，病危的事实已经改变不了了，他当时是这么想的，但是他至少能改变自己的人生。第二个他面临的就是家庭，因为在这个年龄可能结婚已经好几年了，他在这个电视剧呈现就跟老公的关系非常的不好，就是两个人是分居住，就是不在一起住，可是你想想在我们这个年龄当中，有很多女性可能结婚的也有5、6年、7、8年了，爱情已经到了一个平稳期了，可能已经褪去了激情，可能大家就是一种亲情，真的是没有之前的那种啊你侬我侬的爱情了，能维持爱情的东西可能就是家庭，家庭的一种和谐，那这个女性有的时候可能就受不了，以前你对我这么好，你看你现在对我如此的冷淡，不冷不热，就受不了，可能会经常吵架，也或者 到了七年之痒，就是这也是家庭的一种危机嘛、 嗯、 两个人的感情进入了平淡， 所以他的选择就是回到了那个岗位上去采访那个所谓的重要的对象、 嗯、对， 那我现在把这个问题同样抛给，因为我们两个都可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嗯、玛雅，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择？ 我可能会去看我的妈妈， 嗯 哦，因为我跟她可能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她所面临的这个危机，就是她是一个没有了这份事业之后，他的家庭呢是这种一穷二白的一种家庭，是没有根基的、嗯、之后呢也是就是自己奋斗这么多年完全靠着他的老公给他的这个一切，他觉得自己心里是没有底的、嗯、因为他太想赢了，就是他的那个心态还没有调整好、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心态，至少我觉得我调整得很好、 嗯、 我不再害怕失去了， 就是说白了，其实你有一种心理准备、 嗯、 就是我没有了这份工作、 嗯、 我也可以生活得很好， 对， 只是我没有说我喜欢的这个东西让我去支撑着去做一些事情， 是这样， 但是你其实不怕这样的博弈、 嗯、 对你来说这一刻家人更重要，亲情更重要， 对，我觉得亲人更重要， 对，这是你的一个就是你在心理上做的一个自我的一个疏导、 嗯、 但是对于我来说，因为你是还有六个月到35岁、 嗯、 所以你会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这件事情、 嗯、 那我呢已经过了35岁，就是我再回头想，如果35岁以前啊，我不敢说32、33，就是30岁左右的时候、 嗯、 我可能会像他那样求胜心切、 嗯、 我去选择工作，但是我现在过了35岁，就是真正意义上人到中年的时候、 嗯、 如果给我这样的一个问题放在眼前，在我看来都不是选择了， 嗯， 我没有的选择，我一定是义无反顾去陪伴我的家人， 对， 因为就是你经历过一些事情，或者说你拥有过的时候，就什么事情你都经历过了，然后一些风景啊，或者是所谓的沧桑啊，你都见过之后、 嗯、 你真的是知道什么样的东西对你自己来说是不可逆的、 嗯、 是真正需要你珍惜的， 是 因为亲情是不可逆的， 对， 就是所有的那一刻你不会再去权衡所谓的利弊、 嗯、 就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就告诉你我的妈妈，我的亲人是最重要的， 是这样的， 所谓的事业，所谓的什么对象，那些跟我没有关系、嗯、因为没有了这个工作我还可以有其他的，就是我可以活、 嗯、 哪怕是苟活， 所以这个咱俩把话再说回来，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去选择亲情，那我在这里也想跟我们的听众说，如果你真的是面临的说这种在家庭和亲情当中的选择，我也希望大家把更多的时间交给家人，可能会有很多人说你没有出息、 嗯、 或者很多人说啊你混得不好，但是大家知道亲人的这种相聚和缘分一定是一辈子只有一次的、 嗯、 因为我觉得事业的这种东西你可能多花一点时间多勤奋你可能真的能做得很好， 对， 我们之所以没有做好的更多的原因不是我说的去说大家，就是因为我们真的还不够勤奋。 嗯，哎，你知道，所以就刚才我们俩这个聊天，我们就可以看出35岁真的是职场的一道坎儿。你看，像我过了35岁的大 boss 听了之后，肯定说：“那我还不开你，我还开谁呀？”你都想的这么明白了，我这工作都这么不重要了。 嗯、 因为什么？35岁，他从人的这个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来说，他就是对任何事情他有一个清晰的判断。 嗯， 而35岁之前，他可能每一个人的这种所谓的名利心也好、 嗯、 所谓的求胜心，他是在更多的心思一定会发，就是扑在自己的工作上、 嗯、 职场上、 嗯、 他在职场上面想用工作事业的方式来成全和证明自己。 嗯， 所以就是说，因为我们35岁人有了一个成熟的思考，他一定会知道什么样的东西该取，什么样的东西该舍。 嗯， 所以我觉得咱俩刚才那个聊天就足以证明35岁真不能留。 你太坏了， 都想得这么明白了。玛雅还好， 我们要跟啊，你说， 嗯，那就我就说你还好， 哦、他 你这轱辘还是要保留的，对吧？ 啊、靠，这轱辘还要保留，对。 就是因为玛雅，我觉得他首先他对这个工作的这个热爱， 嗯、 就是让他足够的。就是告诉自己，我就是如果我错失了这么一个采访的机会， 我要找回来， 我一定会通过其他的方式找回来，因为我足够勤奋， 嗯 啊，我足够的聪明啊、 嗯， 我可以有其他方式来在我这个岗位上做一个博弈。 其实我刚才你说夸我那一段哈、 嗯， 我就没有打断你， 嗯、 之后就不要再夸下去了。我想跟大 boss 们说，就是如果大家更多的去选择亲情的话，我希望呢，就是你除了理解之外，你也要认可这个人，一个能够孝顺的人，一个说明他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他在你的工作岗位上，他也一定不会犯太大的错误，之后呢，也会很认真的去完成你的工作，因为毕竟他，因为我觉得人的这个素质和他的本能是成正比的，就是他本身就是内心是一个善良的孩子，是一个把亲情放在第一位的这种孩子，那他即使到了35岁，到了45岁哈，我们不应该用孩子，用人，就是他在工作上一定也会做得非常的好，那我昨天也在我的朋友圈说了一句话，我说做一个勤奋自律的人，时间不会辜负你，就是你如果在亲情上，就是陪伴家人的这个时间上花的很多的话，那你在工作效率上就要有所提高，你不要一天老在那里低头就刷你的手机，刷你的手机，你把所有的时间全都浪费在刷你的朋友圈，刷微博，包括刷一些 APP 上，那这种时间其实都从这个你的工作当中可以去提升的这个过程当中流失掉了，所以说不是不可以平衡的，只是你不想去平衡。 对，其实我们原来都说古话说忠孝不能两全， 是， 但是我们现在在职场当中，我们没有面临这样大是大非的时刻，就是我们是有很多机会让自己把家庭和事业都平衡好，那这种平衡呢，只要如果你做得到，那这35岁就不会是一个限定啊，就不会是一个坎儿，因为原来我们说35岁可能是女性的一个坎儿，因为女性在这个阶段面临两种选择，一个是升职加薪，因为你在一个行业里面或一个单位，你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有了资历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时候选择结婚生子，因为很多女孩说我一定要在35岁以前，最晚35岁我要生孩子。因为35岁之后你的各方面的就是高龄，所以这个35岁对女性来说一直都是一个坎儿。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呢，对很多职场男性也是，你是选择一种创新，还是说选择我就是当一天和尚我撞一天钟，那这是35岁也是容易进入一个疲倦期， 没到广告时间吧， 还有2分半、你讲我都接下来这轱辘都让给你啊，我这眼睛正好不太舒服这会儿。 没有，刚才因为你说到了这个35岁的男性，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一个问题，其实老板就是现在在面试的时候，无论跳槽啊还是升职，他们好像首选总是男性啊，觉得我应该选男性，因为女性太麻烦了，又要面临着结婚啊生孩子怎么样，所以真的一个35岁的这个男女去面试的时候，可能老板想都不会想就选择了那个35岁的男性，抛弃了35岁的女性，尤其是生了孩子的女性，她觉得特别的麻烦，没生也麻烦，觉得你要生了，我想跟这个老板们说哈，如果你真的在听我的这个我们的节目的话，其实35岁的中年男性比35岁的女性更可怕，为什么？告诉你为什么，高丽姐姐， 你别见识我，我一直觉得都挺好的， 因为他们心里的焦虑是最可怕的。他们太焦虑了，因为到35岁你还在跳槽，你之后你不一定是升职，你而是在35岁之前的那份工作并没有让你满意，但凡你满意了，你就不可能跳槽，你可能已经是那家公司的高管，或者是至少你已经升职好几步了，但是你没有，你而是在不停的在跳槽，正在寻找我接下来的日子应该干什么。他的这种焦虑是比35岁的女性可怕的，因为女人到35岁是容易满足的，我这个年龄了，我已经嫁了老公了，大不了我就是赶快生个孩子，如果我生了孩子我就好好养孩子，他的心境在35岁的女性当中他是保持一种平稳的了，对吧，他就想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把工作干好，他没有那种上下起伏的焦虑，可是男性不是，不一定啊，不知道在听这个广播的男性是什么样的心理，但是我认为你频频的在跳槽找工作，或者是你都35岁了，即使你没有跳槽，但是你在一家公司里已经干了10年了，你还是在一个岗位上也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我相信此时的你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而且你的内心的焦虑也是非常大的，回家呢你要面对的就是父母的指责，老婆的看不上，以及朋友的嘲笑，这都是他要面临的，你看老婆跟你说，你看你干了10年了，一点都没升职，还是赚的5000块钱工资，你有没有出息啊，这个时候你在老婆面前你可能是抬不起头的，那父母的对你说，你说你看儿子你干10年了怎么都没升过职啊，怎么还这样，要不然你看看怎么办，是吧，之后朋友就说，哎哥们儿你最近干嘛呢，哎呀你还在那儿呢，哎呀怎么还没换工作呀，

成事儿吗？啊，你认为年龄是一个问题吗？大家可以在一直播，还有就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收看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或者呢是在蜻蜓 FM 来搜索职场有高招，这两种方式呢都可以跟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我们也愿意看到大家精彩的留言啊。刚才我们的推流稍微有一点点问题，现在呢，在一直播上已经有很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了。那现在呢，我们广告之前跟大家聊的就是35岁的男性和女性到底会不会遇到这样的年龄危机。我们可能传统意义上认为女性遇到这样的危机选择会更大一些，难题会更大一些，但是玛雅不这么认为，因为她觉得35岁的男人可能呢这个要求更多。玛雅，你把你自己的这个话筒推起来，作为一个职业主持人啊，我就不招呼你了啊，可以再往上推一点。 好，把声音推大。 刚才玛雅说的这个，我不知道收音机前各位男性朋友你是不是认同，还是说已经把你说哭了啊？怎么句句都这么扎心呢？我就是这么经历的。其实35岁男性还真是这样，就是他面临的社会和家庭的压力比一个女孩子，说白了，我们现在的社会毕竟还是传统社会， 对， 就是一个女孩子，她可能会要求你啊，把家庭和事业平衡好，但是呢，更多的社会的声音不会对你在事业上有太多的要求，你有一个稳定的家庭，就基本上觉得这个女孩就是一个圆满的这个人生了。但是如果一个男性他在职业上事业上没有所建树的话，就可能得到的社会反响是不一样的。 我在想下了这个节目之后，会不会有很多中年的大帅哥来追我，就是你太理解我了。 哎，会有很多中年油腻大叔在门口围着你。 不要说油腻大叔这个词，人家35岁还是小帅哥嘛。 人家说你这上巴让你接的， 这上巴让你接的好。哎呀，你太理解我了。你是不知道我女朋友都怎么说的呀。你看咱们看电影也好，或者说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历，其实很多女性都是这样。在电影当中有一句台词，张柏芝跟这个周星驰说，就是我养你呀，之后就是往往都是这样。很多女孩子说，大不了我回家我不干了，我老公养我。这就是一个不管你多大年龄都可以把这个所有的事情化解的一句非常好的一句话。领导训你了，辞职了，我不干了，我老公养我呀。之后呢，或者是哪个女孩，就是女孩和女孩之间就发生了什么这个塑料花的这种姐妹的争斗哈，怎么了，我老公给我买的，我老公养我呀。就是他永远是一个非常有底气的话。可是作为男人，我觉得他永远都没有说我老婆养我呀。 哎，我真的见过这样的男人 啊。你有见过？ 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就是一位前同事。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他的一句这样的话可能会引来一些非议，但是如果他把这当成一种常态，真的慢慢的会让人艳羡，你知道吗？不光是让男人，让女人都艳羡。就是如果我的先生会如此享受我这个家庭给他带来的这种稳固的这种环境，对女人来说也会有一些安全感。就是你刚开始听这个声音真的会很刺耳。就是说这是我老婆给我买的，哎，这我老婆他们人家他们那儿的福利，或者他们公司年底分红，他就经常以老婆为荣。就刚开始你知道听这种声音特别的刺耳，就说这男人你还能不能成点事儿。可是后来呢，有一天因为他在就是一个大的项目上跟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争执，然后最后导致必须有一个人要走，他是毅然决然要走。他说我走了我老婆可以养我，原话就是这样。但是有一个前提，他是很仗义的说出这句话。他说你要走了，你这一家老小都在老家，都指望你一个人养。所以他当时说了这句话之后，你就对他身上这个感情色彩完全不一样了。纯爷们儿， 纯爷们儿， 哪怕他回家天天跪遥控器，你都觉得那一刻他是纯爷们儿。因为就是到35岁以上，就是你过了35岁这个年龄的时候，很难有男人说出这样的话。他就是会把自己的所谓的自尊心，男人的那一点点的大男子主义全部都抛开了。我确实享受这种状态。我觉得他对他爱人也表达了足够的尊重。也未尝是一件坏事情。 这个有两种分析，就是第一种刚才您说的，比如说我用的这个手机，说这是我老婆给我买的呀，还有说比如我穿这个衣服是我老婆给我买的。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妻子应尽的义务。 对，这是妻子应尽的义务。因为我老公穿的所有的衣服，所有用的东西也都是我买，就是我买什么你吃什么，我买什么你穿什么。就是他真的是这样。所以别人问他这个衣服哪儿买的，他就会跟说我媳妇儿买的。其实但是他这种东西可能表达的就是刚才这个 个男人表达的就是对老婆的一种爱。 对， 之后呢他们两个的夫妻关系是非常好的。 对， 这是一种。但是刚才在后面结束的时候你说的那句话，没关系，我老婆可以养我。 嗯， 虽然那句话他在说的时候也很爷们儿，是一种仗义的，我们给他竖起了大拇指。但是在生活当中如果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两个哥们就喝酒之后，他跟人家说，哎，没事，这单我买了，反正我老婆养我。 对， 这个味道就变了。 没错，就是一定要看语境。 对对，看什么环境下。 但是我觉得他哥们儿应该也会高兴的，只要不让我奶买单，你说什么都行。 是这样。 所以其实你看，我和玛雅，这就是两个女人，尤其两个女主持人到一块儿，就根本不在意我们这期主题是什么，都在聊男男女女这点事儿。其实呢，我们今天聊的是关于年龄这个话题，我们再回归到这个话题里面。说的更多的就是他对职业其实是有限定的，如果说一定要在年龄上有什么样的限定，我个人认为还是行业属性不一样。 对， 比如你像运动员，他就是有严格的年龄限定，你到29岁国家规定的就是退役的年龄。可能像体操运动员，他的这个职业生涯 比较短 啊，对，他还可能再有所调整。但是呢基本上你到这一个，他都是根据正常的人体的生理和身体结构在做的这么一个决定。你包括像我们做记者做媒体，确确实实你有的时候力不从心。 对， 你比如像我现在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证，我已经过了35岁了，我也没有所谓的养家的压力。但是呢我自己身上就是赋予我的一种东西，就是觉得我丢 使命感 也不叫使命感啊，我们没有那么崇高，就是觉得我丢不起这个人，你知道吧。我这把年龄了，我再干不出点事儿来，我丢不起这个人。 是这样， 我在我的家庭里面我也不允许我自己这么没有发言权。 对， 我倒不要掌握话语权，但是至少我得有发言权，就不能太怂了在家里。所以每天晚上呢，因为我还有另外一个地方的这个节目要做，每天晚上呢我要做，全都是自己独立制作，要做到很晚，然后早上起来呢要来这边给大家直播。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在很多人看起来，哇，你很光鲜啊，你享受的是很多人给你的一种称赞或者所谓的光环，你的这个社会地位很高，但是谁苦谁知道。 所以说你的努力就是一定是别人看不到的。很多人都说啊，为什么他就能成功，没有人是随随便便成功。 你的努力别人看不到，但你的憔悴和浮肿别人看得到的。我就没有一天早上上节目的时候不浮肿。其实各位一直播的观众朋友，我告诉你们，我这个是真胖啊，这不是浮肿。你们误会了我3个多月 了。就是其实美颜了嘛，我跟你讲，不然的话本人看起来更可爱，就 更浮肿。 当这个到了35岁这个年龄，你会发现哈，你的外表其实已经不是那么的重要了。就是我们已经真的不再靠颜值吃饭了。那你说靠颜值，我们真的拼不过那95后和00后了。那我们不能再把说拿出来跟别人说，我长得漂亮啊，所以老板你就要录取我呀。很多人在职场当中面试的过程当中就会说，第一眼先看颜值。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我们去一个工作岗位上，可能更多的老板要看的是我们的才华和能力啊，更多的可能要看气质了。所以不要有这种年龄的带给你外表的一种危机，说我到底是浮肿了还是我中年发福了怎么怎么样。你看你的生活状态是什么。前几天有一篇朋友圈里特别火的文章，我相信大家都有看，就是那个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之后呢韩寒就给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回击，之后别人说啊，韩寒是一个三观很正的人，确实是这样。很多人就说啊，你看你的同龄人在抛弃你，那抛弃我们的人多了，那本身就含着金钥匙出来的那些富二代，那我们怎么去跟人家比？人家生下来就趁几十个亿了，对不对？那我们要跟比尔盖茨同龄的人是不是都不活了？就是很，那我们跟马云之后跟我们强东哥哥一个年龄的是不是都不活了？你不能说这个时代在你同龄人在抛弃你怎么怎么样这样的话题，而是重要的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之后这个你成为的这个人是不是让你在这个生活当中有幸福感？这是很重要的。不要老去跟别人攀比，拿一个数字去攀比，说他今天赚了多少个亿就是一种幸福。在我看来，今天晚上回家能跟家人吃一顿饭，我觉得这就是幸福。 对， 就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而且就是我们所就是经常会说嘛，就是他身处多高，他光环有多大，他要承担的责任就有多大。 对， 就是你想他趁几十个亿的人，趁几个亿就是我们在说小点几千万的 他和我们一个月就指着那点工资活的，他承担的压力一定是不一样的。 对， 你每天一睁眼就想，哎，我今天吃什么？和每天一睁眼，哎呀，我公司这个月这些人要 怎 么过？ 是 完全不一样的。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不用去艳羡别人这种东西呢。语重心长的话，可能身边的人或者自己爱他的人都会说这样的话，去劝慰。但是对于职场年龄这个事儿，有的时候是真的是需要你自己来把这个事情看得很明白了。你到底是跟上比还是跟下比？你跟上面比你是比什么？跟下面比你是比什么？因为我们看到一般企业的中层啊、或者是高层，他一定多数都是35岁以上。那你要跟这样的人比，你是正处在35岁这个坎儿，你还没有到那个位置，你就要想一想自己缺的是什么。那如果你觉得我精力上确实力不从心了，我想跟下面的不到我这个年龄的孩子去比，你是比精力吗？还是说你比自己的阅历？就是你要做一个自己的心理的一个疏导，不要老指着别人或者听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就能被玛雅骂，就是或者说夸成什么样， 洗脑 说成什么样。其实呢，更多的时候是真的是你想要什么，所以你才会把这个35岁活或者这个年龄，才会看得它到底重不重要。 对， 你比如说我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问的那个问题，我问玛雅，玛雅没有正面回答我，但是我后来被他成功洗脑，我都忘了我问什么。就是刚入职场的时候，我真的没想过有一天我自己会35岁。当时就是那么天真，那么烂漫。我从来没想过我自己会30岁，因为我上大四就考到山西台，考到地方台，那个时候我刚刚20出头，我觉得30岁离我好远呢、然后我们单位那个时候有一个32岁的一个姐姐，因为她性格比较到了年龄没有谈恋爱，性格比较古怪也比较孤僻，就是在我们眼里就是一个异类。完了呢，就有一些就是年少不更事的一些男同事，跟我们年龄差不多的，一怎么样就是那个老女人怎么样，就会在背地里这么说。可是突然有一天我回头发现，我现在已经不是30岁了，我是35岁， 也是那个老女人了。 对呀、我就会特别注意我跟90后的关系，我也不想让他们背后骂我是老女人。 没有用的，他们该说你还是会说你的。 我过得特别不容易，我还好好的。 千万不要哭。一句话，玛雅姐姐告诉你们，其实，在职场当中呢，作为这个中年的还是很漂亮、有点姿色的女人，其实你真的不用害怕别人背后说你什么。前几天我也有跟我的这个朋友。我有讲，我说他之所以背后说你，是因为他前面不如你，就是因为他前面不如你，所以他背后才会去说你。所以不要在乎别人说什么，人家说你是老女人也好，说你啊，你看都那么老了，还在那个位置上怎么怎么样？对啊，我就是很老，可是这个位置我坐得还很稳。为什么？姐现在凭的不是颜值，凭的已经是实力了。你一定要给自己，给自己较量和对话的机会。我一直都是说，人一直都是孤独的自己，到最后你发现你那个较劲的人是自己，之后你去商讨的那个人也是自己，你要去战胜的也是你自己。就是你要从心理上克服年龄的问题，克服这个工作我能不能做的问题，你要去跟自己对话。 对， 就是我，你觉得我承受不了，但是你跟自己谈一谈，你是不是可以试一试。你千万不要到领导面前就说这事儿我不行，我就是干不了，我告诉你，你打死我我也干不了。你千万不要拿出这种状态来，你可以跟他沟通说我试一试，之后你再去跟自己对话，我能行吗？也许我就行了，对吧？就昨天我被这个网友也抛出了一个问题，是我这么多年不敢面对的问题，也就是你刚才所说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想过会35岁。 对， 我一直别人说我35岁的时候，我一直都觉得我有吗？我真的觉得我只有20多岁。 对， 但我就说我的细胞已经在告诉我，你已经开始腰酸背痛，熬不了夜了，你真的已经老了，开始慢慢变，而且现在做头发，我右边两侧都已经有白头发了，就是真的是你不服老矣，但是你已经老了。 哎，这个跟我状态一样，我经常因为我原来也是从来不长白头发的一个人，后来我前一段时间把这头发前面的刘海扎起来，这里面藏了 白头发， 就是一小撮白头发，我特别不能面对，因为我30岁的时候有一次撩起来，里面有一根头发，我还特别就是。这叫暗夜妖娆，就是自顾自怜的发了一个李清照的一句诗，就是突然上了白发丝啊，就是这种。 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撩起来一撮的时候，我都无师以对了， 是这样。 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说啊，我都有白头发了、嗯、然后我先生就说，哎，你都快 少白头， 你都快四十了好吗？有点 老公安慰我，这是少白头。 你就这样，我安慰自己，就是我婴儿肥一直到现在都没消、 哦、 就所以就有的时候你必须要自己心态上调整， 是 不管你接不接受，这个年龄是不可逆的， 对， 他一定会在你不经意的那一天到来。比如说我可能昨天我还觉得 OK， 今天我真的不得，我妈妈没叫我就自己穿上秋裤了。 嗯， 你像包括原来我晚上休息的时候，我就想着尽量的不受束缚，就怎么舒服怎么来、嗯、现在我晚上如果想要进入好的一个睡眠，我必须穿上一些让我 保暖的 衣服、嗯、这些信号都是在告诉你你已经不年轻了。 就像今天我来直播间之后、嗯、我穿成这样，你跟我说啊好洋气，之后底下就穿了一双袜子。其实我以前， 但是我觉得亮点就是这个袜子、 啊、但我跟你讲，其实以前年轻的时候真的不用穿袜子，根本无所谓的，就是光着脚穿一个 露着脚踝 就在 怎么洋气怎么来。 对，现在不行，就是真的露了一天脚之后，晚上回家睡觉的时候就会觉得脚心，就是屋里再暖和你都会觉得脚心底下是凉的。 对，你知道原来哈就泡脚这个事儿跟我一点关系没有、嗯、现在你就特别主动的，尤其这两天就是北京供暖停了、嗯、然后但是气温没有回升、 啊、觉得 家里特别冷，每天就是想泡一个热水澡、嗯、泡一个脚，然后呢就看了那个那一幕，你知道特别焦心在哪儿呢、嗯、就是老爸拿一个盆在泡脚，我拿一个盆在泡脚。你说你不服老行吗？ 是，所以我们的心理暗示就是说，永远都不要觉得说，很多人说啊，你要调整心态，你要永远告诉你自己18岁永远25岁。我告诉你，其实这不是一个什么好的调整心态。当你跟自己对话的时候，你一定要承认自己的实际年龄。 对， 因为这个实际年龄才会让你在这个你现有的年龄当中做出更优秀的事情。 没错， 你总是40岁了，比如说现在我35岁，你老干25岁女孩干的事儿，是不是让人觉得你这个人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儿呢？ 不懂事儿。 是啊，你是葫芦娃呀，还是红孩儿啊？你怎么老干的小孩干的事儿啊？就会让人家觉得你是不稳重的、 嗯、 之后给人家感觉是不成熟的。 对， 所以千万不要老去拿这种阿 Q 的精神胜利法告诉自己说啊，我才18岁， 我心态年轻就好， 年轻啊。 对， 你不要给自己这样的对话。 对， 我觉得什么年龄你就要去承受什么、 嗯、 之后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嗯、 我看到了我们的节目大概还有10分钟就要结束了，别怪我主持人的这个 没事，接下来的舞台你话有多少这舞台就有多大，说吧 没有，又想在这里跟大家抛了一句话、 嗯、 因为我知道你们接下来节目可能会做一些小卡片，所以呢今天我真的是装了满满的这个心灵鸡汤 金句 来的、 嗯、 当然这也是我生活当中的一个总结。就像刚才我所说的，为什么你背后总被别人说，因为那个人前面不如你嘛、 嗯、 就人前不如你，所以才会说。在这里还想说一句话，就是说一个人的强大并不是你要征服什么，而是你能够承受什么。 嗯， 就是到我们这个年龄了，我们之所以要变成一个强大的人，你就是要去承受什么。 对， 而不是让别人说、嗯、我要去征服你，高丽、 嗯、 你这个节目就是比我多，节目就是比我好，我生气我就要超过你。 嗯， 你不要再有这种心态。 我不就是你就要有另外一种心态吗？高丽，你看你这我这裤子你永远穿不上你要学会这样的一种调整吗？对吧， 我这尺码你永远塞不进去 其实我们特别理解玛雅刚才的意思、嗯、就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我们这期节目是年龄会不会成为你职场或者职业的一道坎儿、 嗯。 说了这么多，我们不管是旁征博引还是说我们这个现身说法，都是想告诉大家，在任何时候年龄都不会是一个问题。就是他可能你会有一些职业技术的要求，像刚才我们举的这些例子，除此之外完全是你自己心态上的一个理解。 嗯， 你认为年龄是个事儿，它永远是个事儿。 嗯， 如果一个机构，它就比如像前一段时间华为、 嗯、 它做了一个30岁以下的裁员，那最后任正非就是社会上生意非议特别大的时候，任正非出来说我必须要这么做，因为我不可能让年轻人来用轻这个充沛的精力换来的钱去养那些已经34岁以上但是碌碌无为的人、 嗯、 他们没有这样的义务和责任、 嗯、 他这么一说你倒是很坦然能接受。为什么？就是除了企业有这样的要求，因为他不认为你可以再给他创造这样的价值，企业也是需要竞争的，所以他不得没有办法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自己要给大家 给自己更多的这种心理调整。 嗯， 就是年龄从来都不会是一个问题，你只要在这个年龄做你该做的事情，定你该定的目标， 对， 你不要在这个年龄依然是举棋不定，是一个茫然的一个生活状态，一个工作状态，任何时候你都不会让年龄成为你的一个包袱。 其实最可怕的就是你到了这个年龄，你还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这是最可怕的。 对， 没有目标是最可怕的。 没错，就是什么时候这个年龄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不管你是20岁还是30岁还是40岁，你一直都在寻找，在寻找定位。很多人哈都在问我说：“玛雅姐姐，到现在为止哈，那个我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嘛，你能给我出下主意吗？我的生活没有目标了。”我当时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我说：“你到现在了，都在社会上混这么多年了，你还在频频的365行，你想把每一个行都干一下是不是？现在不止365行了，你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这是最可怕的。” 对， 你说你20岁。你好，你说我年轻，我再混2年混3年之后我再看看我干什么，可以理解。 对， 可是你混了3-4年之后你还觉得自己年轻，26、27了还觉得自己年轻，我再混几年。 嗯， 可是你知道吧，你浪费的并不是你的年龄，而是这是你的一个基础已经被你浪费掉了。 没错， 没有一个人愿意跟一个没有基础的人去合作去打交道。 对，其实我们说让大家认清自己的这个当下，然后要看清自己到底要的什么，更多的时候是想要给大家一种积极的一种信号。就是我们不要觉得哎呀我到了这个年龄了，我可能比上不足，然后我比下也没有比人家好怎么样的，就是让大家去妄自菲薄，这个不是这么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到了这个年龄，如果你有足够的这个心气儿，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你比如说，如果我们一定要到35岁作为一个界限的话，马云35岁创立了阿里巴巴， 对， 柳传志40岁的时候从那么安逸的一个环境里跳出来，然后创立联想 ， 然后呢，还有再往后43岁，任正非到处借钱。创立了这个华为，还有包括像我原来节目里我经常说的，我个人在职场当中的一个图腾就是这个褚时健老爷子。我一直说我的职业生涯如果有一天能和这个老爷子对一次话，我认为就圆满了。 圆满了， 因为他在就人生起起落落经历的都是大是大非的时候，他到80岁还可以再创业，肯德基爷爷75岁创业。 对，而且你看摩西奶奶是吧，人生没有最晚的开始， 没错， 之后人家80岁画出来的画也卖出几个亿。 对，就是你不管你在哪个领域，在哪个行业，只要你愿意，年龄从来都不是事儿。 在这里想给大家推荐一下，就这个褚时健传啊，是非常好看的一本书。 对， 我也是跟您一样，你肯定也看过是吧？就是没事的时候总是会翻一翻，它确实是激励了我们。 尤其是你在生活状态、工作状态、各种状态陷入人生低谷的时候，你真的应该看一看。 所以说糊涂时看书嘛。 对，看完之后你就更糊涂了。 更糊涂了。 你知道我曾经有一度，我总觉得我自己读书无用，因为我好多现实的问题我解决不了。后来我就是那段时间我特别看清我自己，就是我觉得我怎么可以是这个样子的？那个时候我就会拿年龄说事儿，我说的是不是我这个年龄还阅历不够深？后来发现其实都不是，只是你的经历不够多。你经历多了之后，你会回头看所有的事情都可能成为你的筹码。你如果想 那个时候就是我刚才说的，你承受不了。承受不了， 没错，就是你什么事情你都担待不起，那就是一个非常不理智的一个不成熟的一个状态，你也会让身边的人为你感到焦虑，所以这个就不是你年龄限定的事儿了，就是你心智成不成熟的一个事情了。 就是一个人的承受能力，其实跟他 承受能力还是承受， 你承受能力， 我是 你现在是承受能力了， 人家婴儿肥从小时候一直没有消到现在， 是啊，你是现在婴儿肥姐姐高丽，大家现在。收看的就是高丽姐姐主持的节目《职场有高招》。 如果啊，大家对我们这个节目在节目之上我们聊的你们还觉得不是很过瘾，在节目下面也可以这个添加招弟儿的微信15801552030，招弟儿呢也会用他一个年轻的一个姿态来告诉各位年龄到底会不会是一个界限。今天呢和这个玛雅，就是我们。真的是两个女人就足够了，咱以后不要三个女人了，就有一个女人啊，我就一直跟她说，你就不用再来了。一个礼拜， 那个女人今天很明智。 5期节目来3天，你受得了吗？我受不了。所以在今天我们说到年龄这个问题，我们再把最后一点时间留给玛雅。我们节目一般就不到最后一刻不放歌，你知道吗？ 这样啊，要不然咱们配着音乐也是很好的，因为我的声音真的是让很多人喜欢。当然，在听这个广播的人会发现，玛雅姐姐的声音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就是。 一聊兴奋了之后，你的本声就出来了， 对， 还带着点那个东北味儿。 你是东北人吗？ 我不是东北人， 内蒙人， 但是我在长春读了七年的书嘛，我是吉林大学毕业的嘛。 哦， 我跟你那个特别不想让他来的那个人是校友，同班同学， 就是坑校友七系列之中是吧？ 对对对，坑，忘死了坑。 那今天我们最后这个支招，如果让玛雅给大家就这期话题支招来给大家再说几句金句。 我最想说的，其实刚才已经说了，就是说，强大之后不是去征服什么，而是去承受什么。首先，希望大家能有一个特别好的心理状态，之后呢，去承受这个时代、这个年龄，包括这个你的家庭和你的事业带给你现在的一个现状。之后，不管他现在有生活多么的艰难，你一定会想到解决的办法。你试着去跟自己对话，之后去解决问题，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说到这里，我想跟大家说，忘记年龄，去奋斗吧。因为在我们奋斗的这个时光当中，毕竟是短暂的。很多人都说哈，岁月很长，不必慌张。其实在我们奋斗的岁月真的很短，那你看我们奋斗的年龄基本上是一个往上进的这个年龄，大概也就是30到45岁这15年。 对， 那如果这十五年当中呢，你又面临着说结婚生子，可能要耽误个一两年吧。即使你没有耽误工作，但是这个心理状态上也是有所耽误的。你说即使说我们怎么把心态调整好，但是你说老婆生孩子了，咱不能不去，或者说自己生孩子了，你不能不到现场。所以说你这个是一定会一定会出现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大家要保持好自己的 积极的状态、 心态，之后给自己及时充电， 好， 之后做到自律。 好，三二一，感谢玛雅，有机会再来。话没说完啊，我们有机会继续，再见， 再见。 花盆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